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 万事沧桑，唯有爱是永远。 你是我心中